殉道篇第四章。我又转目注视在太阳下所行的一切暴行，看受压迫者眼泪汪流，却无人安慰，压迫人者手中只有权势，却无人加以援助。于是我声称，那已死去的人比现今还活着的人更为有福，那还没有出世的人比这两等人更为有福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见到太阳下所行的恶事。我也看出各种劳苦和一切工作的技巧都是出于人彼此间的竞争，这也是空虚，也是追风。愚人交背插手，是自食己肉，捧一把恩义胜过两把劳苦和追风。我又转睛看见在太阳下有件空虚的事，有个孤独无伴的人，既没有儿子又没有兄弟，却时常劳苦不息，他的眼总是贪得无厌，从来不问我辛辛苦苦节制享乐究竟是为谁，这也是空虚和大不幸。两人胜过一人，因为两人工作酬报优厚，若一个跌倒了，另一个可扶起自己的同伴。哀哉孤独者，他若跌倒了，没有另一人扶起他来。又如两人同眠都感温暖，若孤独一人怎能暖和，若一人抵不住一人，两人就能抵住，三股绳不易断。一个贫寒而明智的青年胜过一个年老昏愚而总不采纳忠言的君王。这青年虽在国中出身贫寒，但由狱中出来执政为王。我看见一切在太阳下行走的活人都拥护青年人，新继位者来代替老王。拥护他为领袖的人民多得无数，但日后那些后来的人却不喜欢他，这也是空虚，也是追风。你往天主的殿里去时要小心迈步，你前去听道胜过愚人献祭，因为他们只知作恶。